南朝鲜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7月31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谴责了当局就媒体报道4月号沉默事件进行干涉。